都称为牟尼。但是佛呢是究竟的清净啊，所以对二圣而言呢，佛称为大牟尼，啊，称为大牟尼。这个是就理而解牟尼啊。所以不如言说随起执着啊，这个世间人随顺言说升起执着啊，假名言说是有真实的自信。但是呢，佛已经得到究竟清净的无漏智啊，心常住在正见上面，所以不会呢随顺言说而生起执着啊，所以名为不着啊，不随着言说而起执着。能见能闻，是名能取，依起言说故举见闻。此中意味，若于言说都无执着，是则因无见闻不起言说，无见闻故因不能取所知境界，故作是难无着孰能取啊。这个是解说无着孰能取，最主要是讲这个外道啊提出了问难啊。我们前面讲牟尼不着嘛，好，那么他就提出一个问难啊，牟尼皆不着，外道提出问难。他为什么会提出问难呢？这边解释啊，能见能闻，是名能取啊。这个取呢是认识境界的意思。我们经常在用到这个取的时候，如果是对凡夫来讲，这个取就是有执着的啊，同样的文，但是这个取如果用在圣人身上的时候，这个取就是没有执着的，所以你要注意啊，用这个取并不代表一定有执着啊。所以呢是认识境界的意思。那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啊，原理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境啊，升起眼识，那么是见的作用，起了耳识呢是闻的作用，那如果是鼻识起来了呢是嗅的作用啊，舌识呢就是尝的作用，身识呢就是觉的作用。也有人将这个鼻舌身识呢都归于觉的作用啊。那么意识呢是知的作用啊，所以由六根升起六识去认识六境啊，就是能取啊，是能取。那么依起言说故举见闻，那我们发起言说，那说些什么呢？那么所说的就是由见闻觉知所认识的境界啊。所以我们接着最后一句颂词讲说，见闻而不二而不爱，举这个见闻呢就是表示升起六识能取的作用啊，再依见闻呢升起言说。此中意味，若于言说都无执着，是则因无见闻不起言说。此中意味的此呢就是指无着孰能取的颂言，说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这句颂言什么意思呢？若于言说都无执着啊，世间人都是原名取向啊，升起执着再有见闻觉知而起言说，那么现在说牟尼都不着啊，佛对言说都没有执着啊，那么这个人就想啊，这个外道就想，如果说有言说就有言说的执着，那么怎么样才没有言说的执着呢？啊，就没有言说，也就没有言说执着了。啊，这个外道是这么想。啊，是则因无见闻不起言说。啊，那么现在他的推论是这样子：没有言说呢，也就没有言说的执着。那么要怎么样没有言说呢？他又推想啊，如果没有见闻觉知，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，没什么好说，也就不起言说了。啊，这个外道这样讲，所以说是则因无见闻不起言说。无见闻故因不能取所知境界啊，那我们前面刚刚解释能见能闻是名能取啊，那现在如果呢不能见闻啊，不能见闻觉知，那就没有能取的作用，那没有能取的作用当然也就不会取着于所知的境界上面了。好，所以他就提出这个难问，无着孰能取啊，依照他的这样推论，所以他就想说，那牟尼皆不着啊，牟尼就释迦牟尼佛，你都不能都没有执着啊，都对这个言说上都没有执着，那这样推论过来，照刚刚这样推论过来呢，就是呢你都没有认识这些境界的能力啊。所以他就讲说，如果佛没有认识境界的能力，怎么能够说是佛呢啊？所以他提出问难，无着孰能取啊，佛如果在言说上面不执着，那么怎么能够取着境界呢啊？不能取着所知境界，怎么能度化众生呢？所以他提出这个疑问来。

啊，这个地的相貌就是所知事。思维修习，多修习矣。啊，刚开始心中显现的地相呢，不是很清楚分明，啊，会动摇，一下显现，一下又不显现，啊，所以要重复的思维修习，啊，慢慢的就会进步。但是呢，一停止修习呢，又退步了，啊，所以要多修习，啊，长时间的持续的修习。那么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修习呢，就成为色界禅定了。所以你去打禅期的时候呢，就没有时间讲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思维修习，多修习。如现领受，甚易而转。那么在舍界定的定心作意之下呢，这个地的影像在定心中显现的时候呢，是如现领受。哦，如是说这个定心中所显现的影像呢，啊，不是前五识限量所取得地的相貌，而是相似于前五识取相的限量境，啊，所以是如。那么这个限呢，是说它也是限量，啊，是意识定心中的影像，啊，是意识定心中的影像。领受呢，是说这个能源的定心呢，跟所缘的影像呢，是心一尽性，啊，如同亲受，啊，如同亲受。这个定心中的影像呢，就是同分影像。下面讲到所知是同分影像现前，好，这个就是属于同分所知是的同分影像。圣解而转，这是由于禅定力啊升起相似于前五识限量的同分影像，也是由于禅地的圣解力呢啊如同前五识一样呢亲自领受现前的境界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圣解而转，啊，这个也就叫做现前。是名所知是同分影像现前。啊，这个禁律中的境界呢，就名为所知是同分影像现前。那当成就的时候呢，就于而所识，不复思维修习地想，于彼地想前所生增减妄执，皆能断舍，故名除浅。于而所识，不复思维修习地想。那么当你成就了这个禅定的时候，现前领受的时候呢，啊，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了知，啊，你心中现在显现的这个相貌，这个地相，啊，跟这个地的名字呢，这一切的影像呢，都只是定心所显现，啊，只是这个定的心所显现的，离开定心没有这些影像，这个地的相貌跟地的名字这些东西都没有，离开定心都没有这些影像，这时候就悟入一切境界，只是什么唯心所现，都是由这个禅定心才现。离开这个禅定的心，没有这些相貌出来。所以呢，一切法是什么随心而转，啊，心变了，这些法也变了。故知唯有依他起相，啊，也就是心事，就依他起就是心，啊，依他起就是心。那么心中所执着的遍计所执相是没有真实体性的。那么也就误入了圆成实相，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不再像以前一样有执着的思维地想啊，修习静虑，啊，所以是不复思维修习地想。当然能够这么做，啊，一定是在这修习这个地想之前呢，有学习过学法佛法的教义，啊，学习过佛法的教义，当你到了禅定成就的时候呢，才能够运用禅定的力量，如理思维而悟入为是，来除浅执着，才能够做这个除浅执着的工作。于彼地想前所生起增减妄执，皆能断舍，故名除浅。那本来修习地想呢，前对一切法是有增益执或者是有损减执的妄见，现在呢，在所缘境上断除弃舍了两种妄执，啊，这个就是除浅地想。所以除浅地想意思就是把两种妄执给除浅掉的意思。如说于地除浅地想，如是于水除浅水想，乃至于一切除一切想，随因异耳。如同除浅地想一样，那么依这个水火风乃至一切法修禁律啊，也都要除浅这个水想火想风想乃至一切想，啊，这个也就是不依地水火风等乃至一切修习禁律的意思。这样讲解，这样讲解不是很满意，但是呢，他这样写，我们就只能这样讲。如是修习， 尽律必除，为因陀罗，为依舍罗，为诸世主，并诸大众，遥为作礼，而赞颂曰：敬礼吉祥事，敬礼事中尊，我今不知汝依何修尽律。这个第三教中引用经文呢，分成两科，第一科长行已经讲解了，这个第二科呢是赞颂，引用天人的话来称赞不依一切法修尽律的比丘。这个因陀罗呢，是指第33天的刀立天的天主，又称为帝释，梵名呢释提释迦提桓因陀罗，简称释提桓因。提桓就是天的意思，因陀罗就是地的意思，释迦是他的名字，所以简称释提桓因。那么他的前一生呢姓焦施迦，名字叫做摩迦，他有大福德及智慧，他跟32个好朋友呢一起修福德，所以命中之后升天。那么焦施迦呢就为天主，为这个帝释，那么32个朋友呢就为辅臣，所以合称33天，合称33天。所以你看经论里头佛经上会称释提桓因或称焦施迦，就指的同一个友情，就是帝释。依舍那是大自在天主，大自在天主呢他本身是在色界的顶天，称为摩西首罗天，然后呢他又化身呢在欲界的天顶天呢称为依舍那天。那么这个摩西首罗天呢又分成两种，一种是凡夫，称为毗舍舍摩西首罗，那么一种呢是实地菩萨，快成佛的时候呢在净居天上显现，因为他得到这个果报，大自在天的殊胜果报，所以称为净居摩西首罗，所以这个净居摩西首罗是实地菩萨的化身。那这个毗舍舍摩西首罗呢就是凡夫的大自在天，那这里讲的应该是说凡夫的大自在天，如果是实地菩萨的话就不会有这种事情。诸世主世主有很多，四天王天的天主也是世主，初禅的大梵天王也是世主，大自在天也是世主，就是天主的意思了。诸天众呢就是身在天界的众生，那这些天界的友情呢有天眼能见到我们人道友情所不能见，他们能够见到众生的心相，所以对于不依一切而修尽律的比丘呢就不能够见到他的心相，所以他会称赞这个比丘。敬礼吉祥事，吉祥事是有功德的人，修行成就圣道的人呢是吉祥事，值得尊敬，值得礼拜。敬礼事中尊，那么得到圣道功德的人呢是人中最珍贵的圣人，所以值得我们礼拜，值得我们尊敬，所以要敬礼。我今不知汝依何修尽律，天界的友情呢以天眼能见到众生的形象，所以对于修真实禅的人呢这个天界的友情呢却不能够见到他的形象，因为这时候他的心是缘念无相的境界，缘念无相的真实意象超越了有漏天眼的能力，所以这个天地说呢我今不知汝依何修尽律。再看论文，云何此经显如是意。第三教分两科，第一大科引经讲解完毕，第二大科是显义，解释所引经教的义理，又分两科，第一科真是提问，为什么所引的经典显示有离言法性呢？那么论文说，位于一切地等想事，诸地等名，施设假立，名地等想，即此诸想与彼所有色等想事，或起增益，或起损减，若于彼事，岂能增益有体自性执，名增益想，岂能损减为事胜意执，名损减想。显义的第二科呢是事，解释所引经典中有离言自性的义理，又分成两科，这个是第一科是地等想，解释地等想中有增益有损减妄执，位于一切地等想事，